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梁文道、胡恩威，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大学毕业何家，传真23390209，即刻来了。有一位听众说，光明顶三位主持很高兴听见你们的高论，但可否少点皮笑肉不笑的笑声，实在非常刺耳。这位听众呢，我很多谢他的意见，不过呢我都很佩服他有这个叫做天眼通。 天眼通。 我看到这些某一两名个别主持人都笑，是皮笑，是皮笑肉不笑的。可能呢是皮不笑肉笑，也可能是皮肉兼笑。 我成日笑到啲肥肉震震震啊，真系睇唔到。唉，咁样话我就 有。即系话刺耳， 刺耳， 即系我啲频率太高。 刺耳，我要 降低啲啲先。 啊，唔好笑咁多，因为呢个大气电波相当珍贵。 系， 要传真号码23390209啊。咁啊，讲开呢个大学啊，即系嗰啲而家好啦，搞死啦。点解咧？大学生点解搞到咁贱咧？好简单啫。以往20年，你香港办教学个目的都系功利实用为主。一见到地产市道好，啲阿爸阿妈拱晒仔女读个土木工程啦。一见到科技跑泡沫或者电脑兴，读电脑啦。好啦，而家地产冧啦，唔勾地啦。哦，科技网爆啦，咁你起码呢啲咁嘅土木工程啊、电脑啊出嚟啊晾住啦。好啦，咁啊加埋咧。啊！呢、這个律师过剩啦，法律出嚟冇 嚟紧就生物科技噶啦。 好啦，呢、這个医管局又话要 cut 资源啦，读医科出嚟又话冇得揾食。最惨啊，就系浸会啊，啊城大嗰啲开中药系啊，信咗嗰句啊，施政报告叫国际中药基地，中医基地， 中药港啊， 呢句一害死人，国际中药港。五个字， 中医基地 吓，害到咧成几百人咧，真系就戆居居走去读呢个中药中医课程，而家搞到出嚟又冇一路。 唔系，佢哋唔明咧个社会节奏而家好快啊，系嘛？即系你一啲嘢兴，呢几年你去报嗰阵时佢兴，你毕业嗰阵时佢可能要谂。 系，所以而家啲大学有啲现象就系好多一啲，譬如基础学科咧，物理啊、数学啊、哲学啊、 历史啊， 历史啊就越嚟越少学生报。 问题点解啊？你报读大学，成个社会都系你要跟出边嗰个就业市场兴乜，你先读乜？可唔可以唔好理会就业市场？你读一样你自己 中意嘅，自己有兴趣。 哲学 系啦， 人类学、美术史、心理学呢，同就业市场系冇直接挂钩。 但系佢训练到你个人有一种触觉， 一种思维嘅谂法，一种独立思考方式。 啱啊！同埋咧，你个人咧，你谂下，即系你从小学读书，读完六年中学，你已经有12年系读一啲你未必中意读，你可能唔系好开心嘅嘢啦。点解你仲要喺大学嗰4年都要去读一啲其实你唔想读、唔开心嘅嘢咧？咁人生咪好痛苦？ 个理由就 未必做啲开心。 个理由就系会话会搵到份工啊嘛。 系咁啊死啦！ 死啦！咁一世都唔开心。 咁点知又搵唔到啊嘛？ 但系搵到份工 仲惨啦！ 呢嘢呢啲咁嘅逻呢思维冇逻辑嘅。你有大学拣科嘅时候谂住搵份工，但系搵到份工唔系万事大吉嘅，嗰份工会炒鱿鱼嘅， 系啊， 会裁员嘅， 系啊， 会冇嘅，咁啊点咧？嗰啲人似乎以为搵到份工就好似白雪公主， 对 王子与公主结婚以后咧，幸福 快乐嘅生活落去啦。 呢啲已经系戆居呢种谂法。 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可能就个人生嘅理想就系搵到份工咯，就多过话人生嘅理想就系搵到一啲人生嘅意义啊嘛。 不过咁，我想讲翻咧，就系你搵到一份工咧，你要谂有冇转工嘅可能。咁讲到转工呢样嘢，我就犯有个问题。 转工啊，转业啊， 系转业啊，即系 转型啊。 嗱，譬如话咧，转 行啊， 我见过一啲情况咧。嗱，美国咧，其实我哋成日话佢系个知识化社会啦。点解咧？从一点可以睇得到啊？就有啲统计数字见到，就90年代开始咧，美国投放喺所谓非正规教育嘅嗰个公帑啊，那个资源 几多钱？ 已经系大过呢个正规教育啦。是咩意思呢？ 咩叫非正规？ 非正规教育呢，即係譬如话去读一啲所谓社区大学啊，夜晚进修班啊。 副学士啊。 你諗下好惊人㗎喎，一个国家佢摆喺呢啲咩副学士啊、夜晚进修班嘅钱仲多过小学、中学加埋。咁係一个咩概念呢？即係话呢，嗰啲人呢佢係可以随时转工。点解呢？即係譬如好似咁样，有时有啲揸巴士嘅人揸下30几40岁。 闷啦。 喂，我转行啦。佢转咩？ 佢做醫生喎、啊，佢點解可以做醫生啊？或者佢話嗱冇嘢，佢咪入翻大學咯，都有可能噶。又或者譬如我數數下地， 四十歲由頭讀過，點解唔得先？ 點解唔得先？咁啊，前提就係你要有呢啲咁嘅階梯，你要有啲咁嘅機會，俾、嗯、我隨時入得翻大學啊嘛。香港冇啊嘛，香港啲咪 choose student， 即係 因為香港啲大學 收得好少， 唔係香港啲大學係 俾人機會， 政府係唔資助一啲即係 mature student， 即係英中文係咩 mature student？ 成人學生， 成人學生啦， 成人學生真係想 超過25歲啦。如果用西方嘅標準，即係超過25歲嗰啲，就所以你睇到香港啲大學有個現象咧，就係、是、我哋英文講好紅。冇 genius 啊，即系啲学生咧都好似嘅，可能听同一种歌啊，中意啲同一样嘅嘢啊， 毕业礼篮 口味又一样啊，又举住两个 V 字手嗰啲啦，一定 V 字手， 唔会举起中指嘅， 系啊， 呢个大学生 同创业 同埋啲博士嘅分别啦，有啲博士系举中指，有啲大学生举 V 字， 唔系咁，所以你变咗成个大学就冇咁多元化咯，同埋本身好多学生咧就系嗰啲叫咩啊？你话嗰啲叫你。你话讲得唔好听啲系女斗女啦，系咪？咁咪有好多，即系我听我喺大学有啲时候见到啲现象咧，就系、是、某啲学生勤力啲，咁就会俾同学哇咁你搞烂事啊，使乜咁搏啊，读书啫嘛，系咪？咁、啊、你见咗咧，所以嗰个学术气氛咧系几差嘅， 加埋成个城市都缺乏学术气氛。 系啊系啊， 即 系、啊啊、 譬如话喺城大咁样咧，揽住啲书行出嚟就通街时钟酒店啊。 系啊， 但系你喺牛津读牛津，呢个圣三一学院一行出嚟，成条古色古香嘅街，书店啊。 想噶，阿杜杰 唔系，可能佢一揽一行出去就 系 又 系个咪又系以前殖民地留低地雷啦，或者吓好拣唔拣？你问阿港英点解会喺时钟酒店区隔篱起大学啦？ 不过讲真啦， 又 系 陷害我哋。 啊，你讲过呢句咧，我又要打个岔咧，讲个小插曲啊。就有一次咧，有个就系城大嘅学生咧约我做访问啦，咁样咁啊，为传中口，真系我费事讲太多。 冇三千啊，华明啊，学习嘅地方隔篱啊，唔系 咁啊，但系 又猪肉铺啊。 但你見到城大旁邊咧就係一個大商場啊嘛，香港有數嘅大商場。咁有一次佢約我做訪問啦，我話啊咁啊啱啦，嗰個大商場有間書店噶嘛，我哋要喺嗰個書店嘅咖啡店等啦。 佢覺得， 我生佢唔知嗰度有書店啊。 係啊，呢個 佢喺度讀咗三年都唔知嗰個商場有書店。 香港啲大學生係唔睇書噶嘛？ 喺溜冰場。 有你約佢喺溜冰場等我啊？好啊好啊，我著咩鞋？ 所以咪就係呢個， 即係啲大學生唔睇書，咁你點會知書店喺邊 咧？咁其實咧，最主要就係你而家你香港特區政府第一職業訓練喎，嗰啲咩藝進展次啊？如果我話我而家冇嘢做，我想報藝進，但我想學哲學，得唔得？ 唔得咯！ 我想呢個叫 因為覺得揾唔到工啊嘛，覺得 我想學。物理学得唔得？ 唔得， 化学得唔得？ 酒店管理啦，铺床单咯，教你铺床单咯。 用呢个咧，我谂咧，中国人嘅传统嗰种谂法，个教就俾四个字害死，叫做一技之长。 系啦， 嗰何谓技？即系 technology， 即系 technical。呢个技咧系直接系咧喺洋务运动以来，李鸿章啊记到。見到呢個英國所謂船堅炮利， 係師而之技， 唔係 師而之技嗰個技， 即係好典型嘅例子就香港好多啲音響發燒友，可能屋企咧係聽緊啲幾十萬嘅 HiFi， 但係可能聽緊一啲咧就係一啲根本唔需要用呢啲 HiFi 去 聽 聞 光 啊， 聽聞 光， 可能 聽聞光都 OK 嘅， 用幾十萬 HiFi 聽聞光， 聽緊船夫七， 係啊， 數波 可能都幾好聽。 即係頭先你講啊，陶傑你講個一技之長就係呢個問題咯。 冇错， 即系我哋掌握唔到嗰种。 第一加埋咧，你香港上一代咧，就的确系走难啊，挨番薯啊，经历过呢个嘉陵借盐啊，周街度啊，无风执烟头啊，去工厂搵份工啊，嗰个叫做冇工做嘅嗰个恐惧， 啱， 系好深， 安全感， 所以缺乏安全感，啲仔女。教出嚟，唔好讲咁多嘢啊！ 揾工程意见于是出现咗一种， 大佬最紧要揾到食啊，揾到食阿弥陀佛啦，即系嗰个社会进化咧，你不能够强求啊，同美国相比嘅，加州三藩市或者东岸呢个波士顿相比嘅，相比咗咁，你见到大学中学化，中学小学化，小学幼稚园化，幼稚园咧就大学化，点解？因为考幼稚园而家要你讲英文啊，考幼稚园要。 你用法文由一数到十啊， 要创意思维啊， 大学程度嚟啊， 创意思维 啊，韦伯面试啊，哇，大佬考幼稚园，你知唔知见过未？幼稚园大学化死啊，大学中学化，中学小学化， 大学就唔知咩化啦，大学 死唔死啊？ 喂，不过咁啊，我始终觉得咧，就系大学教育咧，系一个人改变自己人生嘅机会嚟噶，即系话咧。你有機會喺大學嗰幾年，即係譬如話改寫自己嘅人生路向，我成日覺得一個真正知識型嘅社會， 都改到嘅， 一個真正公平嘅社會咧，你係要俾每一個人有機會，隨時可以去改變自己嘅生命。 我咧，你 即係譬如話你，我掃掃下地。我想改变我的生命，我咪于是可以有个机会，譬如读翻大学咯。同埋以前咧，嗰种读大学嗰个要唔收 mature student 或者成年学生咧，系建立喺一个我觉得好错嘅或者过时嘅心理学假设啊嘛。就系话你成日都凝住一个学生，佢最能够吸收新知嘅年纪咧，就系廿岁之前，系咪？ 同埋你 咁，但系而家唔系噶嘛，即系可能有啲人譬如话我廿岁，喂，我唔中意读书，点啊？我玩啦，我打机啊，咁我卅岁发觉，原来我想读书咯，同埋我有心机咯，依家冇机会。 青春咧系有限，但系亦都系无限啊！ 系啊， 你十九岁读大学，你唔使惊啊，你嘥得起。 系啊， 你拣错科亦拣错得起，你将来转态转得起。所以咧，嗱呢个黄先生佢话啦，全真号码23390209，佢话香港根本问题系忽略咗基本嘅思维方法，好多国家法律同埋医科都系所谓 second degree 一个深造学， 冇错。 工商管理学系更系错咗方向，冇基本嘅思维方式点去管人咧？美国嘅学制就系啦，你读医科咧系要先读一科生化，即系 biochem 或者化学，读完嗰四年。然后深造啊，先至系由头拣个医科。法律亦系佢鼓励你第一个学位咧，读下啲无相 关，即系读历历艺术史啊， 历史啊，艺术 读哲学啊， 英国文学， 英国文学 读咗之后啦，先至翻嚟见我，先离开诶考法律。 系 美国呢个制度，我咧佢有佢个道理。 好噶，呢个制度我都 所以咧，其实啲唔系讲歧视，喺大学里边咧。 啲外國學生，美國啲大學係 美國就邊度，但係都係歧視啲咩讀公管啊，咩讀 banking 啊。你去到加拿大啊嗰啲，最多人就讀嗰啲 commerce 啊。 係， 因為讀咗都冇用噶嘛嗰啲。 未聽過，未聽過。 因為雙科實在大， 雙科唔係讀雙科係做噶嘛，即係你要去實踐你先學到。 冇錯啦，包括 你做乜啫？ 係咪啊？ 李嘉誠都冇讀 BA 啦，係 咪先？ 係，所以即係其實一個整個方法出咗個問題咯。即係你當個大學嗰教育，你到而家。呢個中國人社會都係停留喺一個技嘅層次， 啊，即係或者氣 氣嘅層次，咁 氣具。 點解咁嘅原因咧？有個歷史嘅，點解有咁嘅結果？一個歷史原因喺呢個中國現代化過程裏邊，由於嗰個舊嘅傳統保守派，呢個嘅慈禧太后為代表， 無虛就係咯， 科舉佢又無虛， 無虛 鼓勵啲咧人咧去訓古， 即係好似 四書五 經 完全冇用啊， 格物致知嗰啲，即係望住啲嘢係嘛？ 訓古考據係 啊， 咁另外一批就唔得，你哋咁樣救唔到中國，我哋要學咧 西方嘅技術， 但其實各邊都係極。端两边都系极端，你净系有技术又唔得，净系去走去咧有一扎虚无嘅知识又唔得，应该有条中庸之道，系咪做唔到咧？我谂呢个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系值得而家香港嘅高官同埋家长去慢慢思考嘅。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梁文道、胡恩威。光明顶， 全真号码二三三九零二零九，话已经是全真 free 嚟， 系咯， 好多，仲有好多咧，系用正确嘅英文，有一位 空 高汪，佢话咧，佢送咗啲仔咧去一个喺一个美国啊呢个中西部嘅一个咧小镇嗰度读书，所以佢哋可以咧专心嘅。佢话咧咁啊，而家咧即系嗰个香港嗰啲大学毕业生咧，嗰啲英文啊，嗰种写作同埋逻辑啊思维啊非常之贫乏。咁啊，点解佢哋会点样？佢哋受到呢个雇主嘅信任？其实咧谂咧，我有一科，我觉得咧就叫做 MBA， 我读嚟做乜啫？冇用噶， 读嚟识人嘅，通常 系读嚟啊， 外国嗰啲就 你留低喺美国做嘢就得，翻嚟啊，中国嘅 老人老板家族生意你不需要用 MBA， 你读通宝航流梦就是 MBA 的、知大细，知道呢哪是主奴，知道呢怎样样对假冒讲说话，知道怎样架空假证，怎样擦鞋王欺负， 怎样擦就好像没擦， 或者再不够呢读埋本三国演义够啦，毕业啦， 水浒传 MBA 啊，是吧，什么叫 brainstorming 脑震荡啊，啊！呢啲好好笑喎、 不過咧，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呢、這個中國以前嘅傳統嘅失落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就好重要，就係、以前我哋知道，即係君子不器呢個講法係嘛， 好 係啊，即係、我哋。一个君子 即是 英文，英文通常就叫 gentleman 啦，翻嚟做一个绅士嘅教育啊，或者一个君子嘅教育，唔应该将个君子教到系净系一个工具， 太过功利， 太过工具化啦。而家咁啊，变咗咧，我觉得香港而家都有少少咁样嘅问题，就系、 功利化咯。我觉得香港嘅情况 咁就嗱，我唔 即系好似我举一个例，好似琴日呢个任志刚咁讲嗰张十蚊纸嘅设计，就好反映到呢个咁嘅心态，就话咧设计银纸咧。美术是见仁见智，靓是见仁见智的，最紧要是辨认到真伪。他讲这句说话就是完全反映到呢、根本上呢他是不明白设计钞票本身呢是一个知识来的。设计本身是一个知识来的。 当然 他讲这句说话呢是侮辱紧呢好多一个设计专业。同埋其实香港政府呢就不如执晒嗰啲设计学院啦。 是啊。 因为呢原来见仁见智嘛，咁使乜整个学科出来呢，咁所以 呢个 是 志刚 讲呢啲嘢呢就是即反映到他这个。 同埋呢你讲到呢度呢我就会很激动。有冇記唔記得以前 九百萬年薪喎？ 嗱，你譬如睇日本嘅銀紙啊，以前嘅日幣咧係會印住複雜預格嘅。 哦， 然後你睇德國嘅鈔票咧， 預格先 有個 介紹一下邊個係複雜預格先。 我就淨係知道福爾摩斯，亦知道周吉，但係我唔知道邊個複 雜預格。呢個要講， 大家都 慢慢講，講慢少少。 明治時期啊，日本明治添， 好重要嘅思想家， 好重要嘅思想家。 日本咧變成咁， 你諗下一個日本咧，佢係可以將個思想家嘅头像印喺佢嘅钞票， 佢嘅思想有咩重要呢？你要俾观众知道。 就讲紧点样开放日本，然后慢慢将日本点样慢慢 脱欧， 跟上一个欧洲嘅潮流。好啦，然后你睇德国嘅银纸系会印住歌德啊，系歌德喎、大佬。 英国嘅莎士， 英国嘅莎士比亚， 南丁 格，即系我哋嘅银纸印乜嘢啊？我哋银纸就话。你见仁见智啦，你咪就认到嗰张系十蚊啦。 嗰张建筑物 系啊。 第一站咧，中銀搞啊， 唔係銀行。戲冇問題，戲可能你做小販啊，去賺到某一啲錢。但如果你話你要做到好似 Sony 呢啲咁嘅大企業啊，或者做到好似你話要設計太空穿梭機啊，就太多呢啲戲呢啲人就一定唔得嘅。 冇錯， 係咪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搞到嗰個大學，其實咧由一開始個大嘅方向咁已經有少少問題。 冇錯， 唔好講話嗰啲殖民地大學諗住培養咩行政武官啊，嗰啲另一回事啊，係嘛？所以而家呢個大學改革改嚟改去咧，佢改唔喐唔到個根本， 走唔出嗰個困局。 你再咁落去咧，都係會出一陣。我而家好擔心，若過得十年啦，而家呢啲大學生畢業啦，佢哋做 A.O. 啦，跟住咧十年之內， 而家唔請啊嘛， 廿年去爬到上去做局長，呢班人去管理喎。我唔放心将啲仔女俾佢管，我惊惊地啊！ 但可能都到时变噶啦，好多都翻。 不过咧， 翻咗去。 我想讲翻咧，就系其实头先我哋讲啲说话咧，可能啲听众觉得我哋讲风凉话，就话读书唔系为揾食。咁而家揾食咁艰难，仲叫人话读书唔系为揾食。 呢个咧就系何为揾食啊？ 你自己决定嘅。如果你譬如我决定我读书系为咗揾食，系好 OK 嘅，冇问题。但系你唔好逼咗每一个人。 唔系揾食， 都系要拣 揾食系流流长嘅。 系啊， 唔系话揾食系。由你啱啱踏出校门嗰三个月，揾唔揾到嗰份工， 同埋我哋唔系非洲原始部落嘅饮食， 你都决定你嗰科有冇用嘅，可能十年之后 先见到 你读嗰科俄文先有用。我嗰阵时我喺英国读书嘅时候，一开学就见到好多啲新嘅同学，跟住问佢读咩科，我读 Russian 俄文，哇！当堂你睇佢觉得。好有氣質嘅， 係啊！ 哇，佢來自邊度啊？ 點解你讀？ 係咯，你讀俄文啦，係嘛？ 哇，你讀咩科？我讀考古學。哇，你讀咩科啊？我讀呢個叫做美術史。 系， 哇！呢啲佢谈吐，佢讲俾你听嗰个答案时候，已经有一种 系好有自信，有一种专 已经咧啊！我知啊，知道点解。 但系如果你喺香港啲大学话俾人听，你系 我读美术史嘅， 美术史你听 啦，冇嘢啦， 都 冇 得笑你啊！ 美术史啫，我以前读哲学啦，我啲朋友都会问啊，你读哲学啊？咦，咁去做王大师啦？ 系啊，我谂呢个好难讲啊，唔止喺香港， 系一种歧视。 大陆 大陸好啲，大陸好啲。 你睇而家成個中國政府高層嚇，佢、標榜話自己有理 工科啊嘛， 咩地質學啊，咩電力工程師啊，唔死咯！電力工程李鵬做咯，三合咪玩完咯。對於你佢嚟講，佢睬你都傻。你話俾佢聽，唐詩嘅三合係乜嘢？佢根本佢未能，佢未曾到呢個理解。你話喂，三合你留低啦，將來千秋萬世個旅遊收益。絕對大過你起咩水力發電站啊！佢、根本你對住埲牆講嘢，將來呢個國家會點發展咧？你話你話， 即係唔好太偏激，即係呢種人又有，另外冇。 而家你唔係一面倒， 務實嘅人又有， 就一做人都要感性、理性兼備。 不過而家咧，其實你讀大學咧，即係讀書咧，你係即係當然要考慮到個工作前途啦。但問題有時咧，你讀書係為興趣 啦。好啦，今晚咧，光明頂 呢、這個有排講， 大學有排講，下次再講， 下次有機會再見。